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跌谷深迷离，但却在暗示跌谷深。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充分展示了中方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保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意志。2018年9月1日起，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了全国集中式饮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第二轮督查，4276个环境问题中66%已完成整改。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3日正式通车，香港由此接入国家高铁网络，迎来深具意义的高铁时刻。2018美巡系列赛中国年度第12站澳门锦标赛将于9月27日至30日在澳门凯撒高尔夫球会举行。甘肃省政府近日出台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多项促进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新规受到各方关注。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授奖仪式在福冈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导演贾樟柯获颁第29届亚洲文化奖大奖。

说一个女人只有在自强自立的情况下才能真正享受到爱情的甜蜜，否则就是依附性的和目的性的，即使披上了感情的外衣也无法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悦的《我要看得见》。 穿草几日天

日本央行称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极低利率，行长表示达通胀目标前不会退出宽松，可以承受雷曼兄弟规模的冲击。李克强表示，中国绝不会走靠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路，中国政府正研究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中国央行召开座谈会称，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只是没有如果。每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